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盖伦钢筋冲老吴玩家 一星期一晚，我自己最期待嘅咁啊，梗系讲下玩具啊！咁今晚咧仲得意，因为有一个嘉宾啊，大驾光临，好难请到佢。 又唔好咁讲， 好难请何飞凤何小姐。 你哋都系以前大龙凤就合作过啦。 咪就系咯，以前晚晚呢一个钟数都系我同你一齐做节目噶啦，有几咁出奇啫？Hello， 各位晚上嘅观众， 呢、這个唔系晚上嘅观众，出奇嘅问题啊，因为好多年啊，我哋咧冇喺呢一个时段见到阿凤姐咧嘅亮相啊嘛，系咪先？即系嗱，佢做一切代节目都有嘅， 系间中都有。 咁但系讲紧喺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呢个时间又少咗见佢出现啦。咁之所以会出现嘅原因就系因为最近啊，你哋两个不谋而合啊，前后脚咧就去咗日本玩。 我哋要解释一下先啊，飞凤 有啲咩需要澄清咧？想问下两位， 何飞凤系去大阪，我系去东京，所以系前后脚，但系去两个地方系唔关事噶。 虽则大阪去京，唔系大阪去东京都系嗰、那个。几个钟 嘅车啫，你要快都可以好快嘅，但我哋冇见过面噶喺日本， 冇错。 就即管你哋就澄清呢一件事情啦吓。咁但系嗱，因为就系阿凤啱啱就去完日本啦，咁阿聪都系嘅，咁就两个去日本啊，系咪朝圣啊？其实你哋去日本做咩咧？我都真系唔好具体知道做啲咩嘅，你哋。 我自首先啊，我系真系去朝圣嘅，因为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 系嘛？ 我系呢个美少女战士嘅粉丝嚟， 唔系礼服门入嘅粉丝咩？你咪拜到佢件礼服裙下咩？ 嗱，礼服蒙面侠呢一个 part 咧系会讲噶，因为呢一个朝圣之旅咧都有少少关礼服蒙面侠 嘅 事情。 我 嘅 定场位究竟喺边度啊？ 系咁啊！今次朝聖咧就真係特別去大阪嘅環球影城咧，因為佢有個期間限定嘅玩樂設施啦。咁其中一個主題就係美少女戰士。 喂， 係啦，所以我係真係特登去嘅。 先講下，因為咧其實阿鳳咧喺我記憶入邊咧冇耐之前先去咗轉日本嘅。 其實佢年中去幾次㗎？ 但係我都想 咁樣， 啱啱先至冇耐之前話去日本仲要曬嗰啲相咧，話喺啲街頭玩啲揸嗰啲 Mario Kart 嗰啲啊。后屘转个头又话去日本，数下手指咪去咗冇耐。 唔系应该咁讲，我哋要顺应翻，有时公司我哋系要清假嘅，咁我哋咪清下假又即系放下啲假咯。 我知道呢度咧烧到你嗰搭，咁所以你又顺便帮自己讲埋啊嘛。 咁梗系啦， 我完全明白晒啊。咁但系嗱，阿凤头先就讲话有期间限定，即系个吸引力大到，就系因为有个美少女战士主题嘅环球影城，咁佢就去特登去睇一体验一下啦，系嘛？ 冇错。 咁有冇令你感到好失望咧？ 唔会好失望，但系你话系咪惊喜好大呢？又真系未至于深深眼到不得之了咯。咁但系因为你本住朝圣嗰种心态，其实你入到去见到嗰个环境啊，或者周围嗰啲人真系扮晒美少女战士，你会觉得哇，呢一个气氛又真系令人哋几咁赏心悦目。因为我哋香港去主题乐园咧，你知道我哋比较含蓄噶啦， 系 咁啊，都系即系街坊装咁样行入去嘅啫。咁但系日本嘅朋友去主题乐园咧，就真系好投入同埋好认真去做呢一件事，入去玩嘅。咁佢哋认真嗰个程度去到点呢？就系、是、俾我见到真人扮嘅美少女战士，但系佢哋唔系嗰啲工作人员，纯粹真系入场嘅观众啫，入嚟玩嘅朋友。但系佢哋真系假发、服装、鞋。一 set 全部你会见到系真系扮晒美少女战士咁样入场， 即系当日你见到好多个越野兔啊， 系啦，同埋水野阿美咁， 靓唔靓嘅先？ 你 唔係國籍嘅遊客， 通常冇問呢個問題。 唔係，同埋你已經唔係 focus 咗喺佢哋個樣度，而係哇，你真係好欣賞人哋成身裝扮， 係 真係好認真，百分百咁樣去扮到盡量似。咁你淨係呢一份精神，你已經覺得係應該要為佢哋拍手掌， 自愧不如添啦。係啦，講你仲自稱係咩啊？獅子第一號係嘛？美少女戰士， 我有扮嘅。 你扮咩啊？扮普通人，未变装嘅越野兔啊，未变装嘅火野丽啊！ 我咪就系扮美少女战士嘅粉丝咯，我系着咗，我系着咗有佢哋个样嘅 T 恤入去嘅。 哇，好上咯，我想讲， 所以当堂即刻收翻埋。 哇，咁但系其实嗱，因为咧以往我都有去过啲环球影城嘅，不过就去外国、美国嗰啲啦。咁通常去外国嗰啲嘅话咧，咁你都睇到好多，即系尤其是近年嗰啲superhero 啊，咁你就睇得好清楚啦。咁反而真系得意喎，喺环球影城体验一部咧，即系日本动画嘅主题作品。咁喺入面有啲咩玩嗱？除咗你睇到话，即系在场啊，有份去玩嘅入场朋友啊，又或者甚至乎一啲工作人员啊，佢哋会 dress up 啊，都好 pro 啊，好投入喺个气氛入面之外，实际上面有啲咩睇先？ 就系、是、回应翻头先你问我话，究竟系咪好惊喜啊，定还是觉得好不外如是咧？咁惊喜咧就系、是、另外一样嘢，就唔关美少女战士事嘅。咁反而。睇美少女战士就真係唔係预期当中咁吸引，因为其实佢今次呢，佢美少女战士主题呢就係、是、一部 4D 嘅电影，大概係15分钟左右嘅啫，咁所以基本上佢20分钟就已经係播到一场，咁 4D 嘅电影，咁大家都明白，其实你只不过係坐一张凳度就带住一对 3D 嘅眼镜，咁你咪望住个荧光幕咯，系咪？ 但有啲咩身体嘅接触咧 ？4D 嘅话都有啲 地场位，咪喺度轻抚你嘅面庞，跟住喺你个耳边吐出一啲嘅暖气咁样样咧，咪 嗰啲你可以自我幻想啊！咁但系地场位嗰 part 湿地嗰啲， 唔系地场位系有出现嘅，但系唔系喺嗰个动画入面，动画入面都有出现，但系佢再用另外一种嘅形态会出现嘅，究竟系咩咧？一阵再讲。 喂，但我想等先，嗱喺你仲未讲之前，我想打岔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在场嘅系女士多啊，定系男士多啊？ 有男有女，因为啲男士应该都系女士比较多，女士比较多。咁佢 4D 电影都系不外。就是那些坏人打的时候，譬如那些尸带又会飞出来啊，那你又 feel 到有阵风啊，又或者真的有些水喷落块面度啊。 做暴风飞那些暴是这样噗噗噗噗噗。 是啊，类似啦。咁跟住同埋。 有没有被火烧啊你。 咁又冇喎。嗱我觉得真的美中不足，你大家需知道美少女战士其中一个是会用火的嘛，火野丽是用火的嘛。咁佢出招的时候呢，佢系做唔到真系熱嘅嗰種感覺， 佢連火焰都冇啲，譬如睇演唱會有時啲效果 冇，真係冇， 因為可能即係安全理由咯，有時候都可以咁樣解釋嘅。 咁跟住嗰張凳咧就會隨住嗰個 劇情 就會喐啦。咁 正路嘢啊， 個亮點係乜嘢呢？亮點就係其實佢都係想碎你買嗰支嘅權杖。當然嗰支權杖咧就係阿如野兔即係 Sailor Moon 咧出招嘅嗰支嘅權杖啦。咁其實佢普通咧係一啲燈嚟嘅，即係有唔同顏色嘅燈。咁點樣可以配合嗰套嘅 4D 電影咧？就係、是、去到尾段，佢有個情節，即係呢度冇辦法啦，即係要有少少嘅劇頭。咁佢個情節就係設定到要全場嘅人 攞起嗰支。棒 是要合力要一起是啦，要一起发功， 是 那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的难关啦。 那如果大家不团结，是不是想着爆不到机的呢？ 不是，其实到最后因为 会爆啦， 因为再要讲我是看了两次。 真的好支持喎、 啊。其实因为那天呢入场的人是比较少，那我想玩到没有玩了，不如看多次啦。 但其实平均的排队时间是几多？ 20分钟，真的20分钟。 你看看 我睇到 次會有東 方長啦， 係啦， 一係就唔受歡迎。 咁因為我 美少女戰士唔會唔受歡迎， 係唔會唔受，因為其實佢一場入面可以坐差唔多100人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快，嗰、那個人流可以去得好快。咁第一次咧，因為我又買嗰支權杖啦，咁我試下，試下 下究竟会有啲咩效果先。咁原来去到嗰个劇情呢，咁嗰支权杖就会发一个好特别嘅光，你唔使揿佢，你只要拍着佢嗰个 mode 呢，即个掣呢， 就自己会对应。 佢就会自己对应嗰个劇情呢，就会闪啊，或者真係哎呀出招啦，就呜咁样就会有嗰个灯配合啦。咁跟住第二次，因为我见身边冇乜人其实有嗰支棒。我心想都自己拿支棒出来都好尴尬。咁跟住第二次我再，其实第二次就我陪我朋友入去睇嘅。 啊係你陪嘅 ,ok。 係因为佢都想睇。 係 唔好问啦。 明白明 白。咁跟住第二次再睇嘅时候我就收埋咗嗰支棒。咁其实个劇情一样系照去嘅。即唔会影响。 即 集结 唔到力量都系咁样一个互动玩法。 係啦互动玩法囉。咁真系一个新嘅体验囉。 不过你今次去睇呢一个美少女战士，其实重中之重都唔系睇美少女战士，而系睇你服务面盒嘛。我哋可以转头返嚟先讲嘅。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咁我哋啊翻嚟讲呢个重中之重，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太关心嘅，即系话睇美少女战士嘅焦点系咯，冇理由唔系放喺啲美少女嗰度，系放喺个地场位嗰度噶嘛，系咪先？ 其实个重点咧，应该系放喺佢嘅一啲 special 嘅环节，因为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兴趣去啦，或者即都曾经去过咧，就会知道，因为其实佢买嘅嗰啲 package 咧，你系有分快速入场， 系 另外仲有啲 VIP 噶嘛， 系 咁但系啲 VIP 永远都唔会话俾你听究竟玩咩噶嘛，咁、今次环球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入面嗰个美少女战士咧都有 VIP 嘅 package， 咁、个 VIP package 入面包嘅咧就系一个写住礼服蒙面盒嘅体验， 你一见到眼就 bling bling 啦， 喂咁大件事， 嗱咁跟住周围啲朋友同我讲话，嗱人一世咪一世， 点都要试下佢啦， 点都要试下佢啦， 体验礼服蒙面盒、 啊，同埋因为真系之前无论系杂志介绍啊，又或者一啲报道咧、都冇讲过究竟系玩做啲乜嘢， 咁你而家爆唔爆得噶？ 我唔会爆晒、但系我大概可以话到俾大家听，系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谂住想去咧，系系可以一试，因为都几得意。 你玩得 high 唔 high 先？ 全场喺度笑咯， 好多人望住你嘅， 冇人望。嗱，因为嗰个礼服蒙面盒体验咧，佢真系俾 VIP 入嘅啫，你冇。 VIP 嘅话就唔得啦， 系啦， 不能参与。 其他人你根本入都入唔到去嘅， 系。 咁你一次只可以入一个人啦，咁咧你知开头嗰啲场地嘅姐姐咧就已经同你讲话，嗱你要放低背囊，咁我问可唔可以影相啊，咁佢话只可以影一张啫， 哇， 好似鬼故咁啊， 只可以影一张啫，咁跟住就 多都唔得， 影多咗个背脊会骑住个人， 系啦，咁跟住入到去啦，咁啊一个好细嘅空间， 嗯， 咁你系真系。一个人是一个人， 喂， 一个人， 喂，就是、你已经想入非非嘅啦，感觉好似 佢就要你企定一个位置，唔准喐。 系 咁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盏 spotlight 打落自己度啦，跟住就有一版男声讲日文嘅， 系 跟住讲系唔知啦，我唔识日文啦 ，I stand， 未有咁快，未有咁快， 我就识呢两句， 咁跟住讲 日文爹噶啦， 跟住讲完日文之后咧就嘣。嗰、那个幕开咗咧，就礼服蒙面盒弹出嚟咯。 系佢点弹先？ 真人嚟嘅， 真人， 真人嚟嘅， 真系一个几高嘅日本男仔扮礼服蒙面盒。 系 咁啊，当然系全副礼服蒙面盒嘅装扮， 同埋戴埋个眼罩啦， 戴晒眼罩，总之齐噶。 佢飞跃出嚟， 系都系服出嚟攞出嚟， 就系 个灯一着就已经企你面前嗰只系嘛？ 唔系，咪就系你知礼服蒙面盒有个斗篷啊嘛，系咪揈下嗰个斗篷？华丽转身咁样转出嚟咯， 好猛喎 ！OK， 系啦，华丽转身转出嚟咯， 系 系啦，咁跟住究竟一个人对住礼服蒙面盒，个礼服蒙面盒会对你做一件乜嘢嘅事情咧？呢个就真系 关子啦， 卖个关子嘅。 但系总之礼服蒙面盒真人系真系会亮相嘅， 冇错。 我想问先，红嗰下你讲到佢咁滑稽，其实你见到佢 滑稽啊？佢明明系唔系滑稽， 唔系啊！佢讲到 其实对方系好型啊！你唔好咁样 讲。我想话阿凤系讲到佢自己觉得好好笑，但系 系 啦，我好型噶嘛。 系其实佢系好型嘅，全程喺度洒碎嘅。其实 嗰下有冇小鹿乱撞？哇！ 相，即係你係好鍾意禮服無面盒㗎嘛，其實。 其實我唔係好鍾意禮服。 咁你想唔想买 VIP 啫？ 我咪就系想体验一下究竟佢 VIP 系点样。 通常都系咁嘅，即系有时候咧，有啲吓朋友走去咧，唔知咩铺头嗰度咧买一个啲成人电影嗰啲啊，系社会研究嚟嘅啫嘛。你估真系有咁嘅需要咩？阿冯同样道理啊，佢系为工作需要咧而去体验。 如果唔系，我就唔会今晚坐喺度啦。 敬业就系呢种。 帮你 claim 翻公数，应该公司 好贵喎。 因为佢系为咗呢一集 个 VIP package 真系好贵，我想讲。咁跟住就真係要賣個關子嘅，咁但係全程你會覺得，因為佢講日文啊，咁你真係聽唔明，咁 你嘥曬， 真係嘥曬。 因為冇理由啊！而家我話俾你知，日本應該係即係中國化，好多時候突然間有個中文翻譯噶嘛，你 唔係唔係唔係 都好啊？ 係當然咁樣係會方便所有嘅遊客，但係當你諗緊一個講中文嘅禮服無面盒， 仲要有 款嚟， 佢係嗰啲仲要咧係北方口音嗰啲啊，粗流你北方過， 咁你又會觉得你会觉得好似唔够地道， 都系嘅，咁我明白。 咁但系就因为佢全程讲日文，咁你又听唔明嗰啲对白，但系你又见佢喺度做紧嗰啲动作，你会觉得其实系几开心。 好啦，你个关子又卖咗啦，我哋唔踢爆啦。咁但系成个体验几长咧？即系讲紧嘅。 好快嘅啫，因为佢耍下嗰啲型仔啊、靓仔，讲完嗰句对白，我谂前后系七至八分钟，你已经行翻出 來、哦，即系行翻出嚟噶啦。 系啦，咁佢所谓嘅影一张相咧，就真系你可以同个礼服蒙面盒影一张相咯。 哦，嗰個留念嚟嘅，即係完曬所有嘢之後，即係合照嘅， 合照嘅， 唔係啊過程合嘅， 唔係過程係唔準攝影。 哦、OK OK OK， 亦都要你擺低手機。 頭先你又講開呢個 package， 你話係貴都唔止一啲喎，好似話唔係都貴貴地噶嘛？你話幾多錢啊？ 4000多 yen， 四千 即係7、4、28300蚊到啦。 哦， 但係300蚊唔包入場啊！我想講， 但係你講緊嘅呢一個係你玩完一次之後可唔可以再嚟 㗎？唔可以， 即係只有一夜嘅啫。 因為佢 咁真係貴喎、 啊。因為佢限定咗你買一個時間，因為當你買呢個 package 嘅時候，你已經要減埋你入場嘅時間。 同埋我所以我記得你要買呢啲嘅即係環球影城嘅一啲入場券之前咧，你係要早好多去買定㗎嘛？你去 上網買啊！我上網買， 你唔可以即日去，你可以但係唔好咁做咯， 所以喺呢度嘢都提醒一下，真系嚟紧想去玩嘅听众，真系如果你拣正礼拜六日或者真系一啲节日去咧、啊，不妨早少少上网买飞， 系尤其是你去日本嗰啲尤其添啦，即系最好系早早咧，因为人哋其实我觉得佢哋嗰边嘅系统好好嘅， 系 即系咧嗰个即系网上面嘅安排啊、预备啊，其实都几全面下噶啦。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唔系好习惯嘅话，因为你知咧，香港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啲嘅心态就系话，喂，我去到嗰边消費費我俾得起錢嘅話，我隨便打橫行入去，佢哋都要招呼我啦。 唔係㗎，佢真係彈翻我出嚟㗎。 就係啦，日本就係唔係咁樣樣。 因為其實我好早玩完嗰個 4D 嗰個影院嘅，咁、其實我接住，因為佢系統安排得好好咧，佢真係幫你計好曬時間。你大概譬如用幾多嘅時間去睇嗰個 4D 嘅影院，大概隔幾耐你就應該去到禮服無面盒嗰個體驗嘅場地。咁佢真係所有時間幫你安排好曬。咁我試過，因為我早咗入去睇 4D 嘅影院啦。咁我係再比預定嘅時間早咗行到去禮服蒙面盒嗰度嘅，跟住佢真係唔夠鐘， 未到你喎， 未夠鐘佢真係唔俾你入，咁結果我都係要再兜個圈先至再入到去咯。 喂，但係我想話嗱，你講緊嘅300多蚊，咁去見啊禮服蒙面盒見一嘢，喂，其實嗱，在我角度去睇啊，即係嗱，我當我啊， 你想見你想見嘅人， 但係當我好鍾意啊越野兔咁先算啦，300多蚊你見一嘢，雖然嗱佢嗰個字眼好吸引啊，即係假設叫咩體驗。 美少女， 美少女，哇！雖然個標題好吸引啊，咁但係講真，即係我諗你都知道係入去可能最尾都係自助攞張相留念嗰啲啦。咁我唔知頭先阿馮因為賣咗個關子啊嘛，嗱，你唔爆嗰個關子出嚟啦，你而家用家用後感， 係 你覺得 租先 值唔值租先？ 都值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一个新闻过去咧，都仲见阿何飞凤回味紧呢个体验。 我以为你好想我走噶，我而家走啦，好唔好啊？ 头先何飞凤又话做半个钟头 啊，跟住你又话哎我坐翻喺度咁点咧？ 系系，我求你，你唔好走啦。 唔系，其实你 坐听朝啦，坐埋余业翻我家好 唔 好啊？ 唔使，唔好系 我叫余业翻有个位俾你。 唔系，我想讲 坐埋。 我想讲，因为听晚咧，我系会做呢个一切从音乐开始，所以我唔想经历两晚都系咁。 好，有有有。 唔系，但系你冇呃我坐喺度嘅。点解我过咗新闻之后，我都仲坐喺咗喺度咧？因为仲有少少嘅分享可以同大家讲下， 因為其實即系丰富啊嘛。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即系咧话题不绝，就系、是、不停就系讲呢一个美少女战士体验。其实都唔单止系咁啦。我当然即系如果再讲落去，都仲有嘢讲啦。我相信，但系即系我 skip 一 skip 啦，即系啊，唔好再讲美少女战士，我听够啦。 咁其他 系啊，讲其他啦，因为你话有其他惊喜噶嘛。 冇错，因为头先讲过话，其实美少女战士呢一 part 咧都系预期之内咁。但系点解会觉得惊喜就唔关美少女战士事呢，就因为去咗 Harry Potter。咁因为其实 Harry Potter 开咗都几年嘅时间啦，要玩嘅朋友仔全部玩过啦，系咪？ 少啲人排队啦，所以有。 唔关少啲人排队事，都一样系好多人玩。咁但系点解会再提翻呢，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玩过，又或者了解过，都知道喺个城堡入面有一个禁忌之旅啦。咁就你坐住一个模拟嘅。嗰、那個飛行嘅掃把，咁當然其實類似係過山車咁樣嘅裝置啦。咁開頭玩嗰個版本咧，係你要戴住一對 3D 嘅眼鏡，就一路坐一路戴住 3D 嘅眼鏡，就一路沿路喺度揈來揈去咁樣體驗噶嘛。咁但係咧，點解令我驚喜咧？就係、佢最近，我諗啱啱呢個月。定上個月尾先開始嘅啫，就係、 是、 你玩翻呢一個禁忌之旅咧，已經唔使再戴 3D 眼鏡。但係驚喜嘅地方在於，佢真係可以做到 3D 嘅效果。 即係你已經唔需要再戴眼鏡，但係咧都有個立體嘅體驗、哦。 冇錯，就係、你佢有啲嘅情節去到嗰個位咧，原本你係要戴 3D 眼鏡先至睇到，譬如飛啊，又或者一啲魔法，佢會有一個 3D 嘅 一啲 effect 啫 ，effect 出咗嚟啦。但係你係真係唔需要戴住 3D 眼鏡。都好真實， 哇正喎、啊！不過 所以真係好玩好多。 我覺得其實嚟緊呢一啲咁樣嘅，尤其係機動遊戲類嘅玩意啦，我都覺得已經漸漸地可能咧會同呢啲 VR 哇 3D 類型結合㗎啦。 冇錯， 尤其是啲技術可以做到連眼鏡都唔使戴添。 冇錯，因為除咗呢個眼鏡，其實佢今次嗰個美少女戰士嗰個期間限定咧，仲有另外個三部動漫㗎嘛，例如 Final Fantasy 啦， 係太空戰士。 柯南啦，仲有Monster Hunter 啦，點解我全部都識嘅？ 因為 即係你真係好雜， 因為開麥之前我哋話俾你知嘅咯。 跟住咧，仲有另外呢三套動漫噶嘛？咁其實某一啲嘅場館咧，已經係結合咗 AR 同埋 XR 啦，已經 XR 係 Final Fantasy 已經係玩到 XR 啦。咁 所以 XR 係咩啦？ 其实类似是360度的一个进阶版的 3D 咯，当然有少少虚拟啦，但是其实那个都是坐着一个过山车的装置，咁呢度沿路体验 Final Fantasy 的一些场景。咁除此之外呢，其实嚟緊都仲有好多嘢嘅，因为我今次就五月份去啦，咁 Harry Potter 呢个系真系令我几惊喜嘅，因为嗰个技术系真系进阶咗㗎啦。咁嚟緊就开心嘢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嘅主题乐园佢暑假总系会出啲 期间有 系啦下水禮类似下水禮嘅嘢啦。咁所以喺度预告一下呢，即系嚟緊如果计划去嘅听众真系可以考虑下，因为啱啱今日收到嘅佢 send 嚟嘅 email 啊，就话 Minions， 你成为咗因为 VIP 专柜嘅 VIP， 你因为我做咗会员， 系啊，零零舍舍 send 个 email 提佢， 几百 嚟紧嗱，我好肯定 你地场委会做荣夫啊嚟紧， 我好肯定香港嗰啲所有嘅旅游杂志都仲未提噶呢单嘢， 独家乌加伦， 哇，多谢阿凤姐大热啊， 系嚟紧6月30日 Minions 咧喺呢个大阪嘅环球影城新出一个同水有关嘅游乐设施，咁咧因为全部都系日文，我睇唔明， 多谢晒， 都系公仔咧， 不过咧 Minions 系啦， 果然爆到嘢，独家内幕， 应该咧就系你坐住一架 Minions 嘅车，周围喷水，咁。呢、這个应该都挺好玩 嘅。咁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啲期間限定，譬如嗰啲雪糕啊，即係嗰啲造型雪糕咁樣出嚟咯。咁所以就 嚟緊阿鳳姐又會放假， 攞年 上，所以就嚟緊嗱六月中嘅時候，六月尾係啦，又見到阿鳳姐消失一個禮拜咁樣， 又坐喺呢度。 下次我去東京咯，因為東京今年迪士尼35周年啊， 好忙啊你。真係，我真係好 忙，下次去到。係阿聰就唔使再去啦，因為佢啱啱先喺東京翻嚟。 係啦，咁講完阿鳳嗰啲環球影城，阿聰今次嘅旅程咧嘅收穫都據聞係好豐富嘅。 佢讀過我啦。 因為佢就今次我就知佢即係我哋講話成日講話玩玩具呢一晚，咁好多即係中意買玩具嘅朋友咧， 係 都中意去日本嘅，尤其是因為日本首先其實佢你去到東京嗰邊啦，即係秋葉原嗰頭啦，佢哋直頭好多啲商場或者電器鋪頭係劃咗一個地方出嚟，就係專係買玩具， 係啊， 入邊係好齊備嘅。咁除非你揾一啲真係好即係非主流啊， 非流 係啦，咁你就可能要真係再去搜尋一下。咁但係你如果想揾中古玩具嘅話咧，亦都好多窿窿罅罅你可以去睇噶嘛。 係，但我想講話咧，其實我雖然今次去日本，但我下次。去東京 都係會再去東京， 都係會再去東京。點解呢？因為其實西有日本橋，東咧就有呢一個秋葉原。我之前其實去過即係大阪嘅日本橋啦。其實我都覺得嗰個規模咧，始終都係唔夠我行啊。即係如果大家即係都中意去尋寶嘅話，尋玩具寶嘅話咧，你去到大阪嘅話，都係去日本橋都係電電城噶啦嘛。但你秋葉原咧，真係 幾座電電城， 真係好恐怖。同埋我想講話，其實先唔好講秋葉原啊。其實我係一喺成田機場。落機嗰下咧，唔夠十分鐘，我已經消費，係同玩具有關嘅，因為其實成田咧，佢係啲兩三年開始啦，佢已經係喺個機場嗰度咧，係佈滿咗百幾部嘅扭蛋機。 哇！ 係啊，呢個係，其實我喺關西機場都見到。 係啊，其實佢已經佈滿曬，即係你一落機咧，你已經見到哇，好多嘢可以扭。因為我都話呢排我係沉迷緊一啲六寸公仔嘅一啲嘅。 你都唔係呢一排噶 配件啊嘛， 係啊，啲配件。 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聰明嘅喎，而家咧你見到例如話一啲扭蛋公司啊，出啲玩具嗰啲配件咧，好多時候出得好精緻。 系啊， 咁又唔係好貴啊，咁於是乎你扭翻嚟之後又可以夾到自己啲六寸公仔玩咧，其實玩多情景出嚟噶嘛。 係啦，我就因為見到佢有一個新嘅扭蛋，就係、是、一個嗰啲叫坐地燈啊，六寸公仔坐地燈，佢唔係得個樣係坐地燈，佢真係著到燈嘅。 哇，咁堅！ 我真係忍唔住 扭蛋喎、啊，但係 係扭蛋，但係好陰功嘅係因為我見到個灰色嘅即係一個坐地燈好靚啦，就我要扭你出嚟，一扭出嚟， 通常都唔係嗰樣嘢。 佢嗰個橙色我最唔中，我即係通常你扭一樣嘢，見到嗰張紙咧都會話我唔要扭呢、這個，我要扭呢、這個。 係 點知我就係扭咗我最唔想要嗰、那個，咁我扭咗出嚟。 都係燈嚟嘅， 都係燈嚟嘅，全部都係燈嚟嘅。 咁就算啦。 係啦，咁就所以一落機就已經消費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想講翻，譬如話今次我同阿鳳都係喺五月頭嘅時候就即係去日本啦。其實都下次要擲一擲日啦，因為其實五月頭咧都係日本嘅黃金週啊。 係， 即係其實阿鳳 五月四號咯。 係啊，阿鳳去即係 尤其是去京都嗰啲咧，真係周圍 真係好爆。咁但係秋葉原有個好正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嘢都好正。 好似又唔想， 包括 翻翻去都唔得啦。 佢係好似諗起啲非玩具類嘅物件。 唔係，你諗下秋葉原喺我去咗兩次，今次嘅旅程分咗兩日去。而我想講我星期日去嗰次啫。星期日去嗰次咧，佢嗰條主要嘅大道咧，佢係直情封咗路嘅。即係唔俾車行嘅，然後咁我就望下咩事，以為有表演嗰啲啦。咁其實佢就有個牌寫住步行者天國定天堂啦，唔知啦，好 happy，行完就上天堂啦， 行就翻唔到， 係啦，行完上咗去。 佢就因應翻星期日就比較即係多人行街啊，即係其實因為行秋葉原咧，即係你喺依個電器街出口度出咧，其實嗰條嘅大街啊，你平時如果係好多車行咧，即係嗰條嘅行人路逼滿曬人，好難行嘅。咁但係反而星期日咧，佢就係因為封曬啲，即係唔俾車行啦，成條街咧都可以俾人行嘅時候咧，即係一嚟我其實今次 次即係除咗話要去買玩具，其實我都係帶住部相機，即係好有氣息，好有文青氣息去影相， 去影玩具嘛。 唔係啊，直情可以企喺呢個秋葉原嘅路中心嚟去，即係影翻呢一個秋葉原嘅眾生相啊，影下啲人嘅行街嘅表情， 攬住啲公仔啊。 但係佢哋嗰啲表情係點啫？好滿足咁啊，定係好惆悵咁啊？ 定係好迷惘，因為揾唔到自己想揾嘅工具。 其實唔迷惘，大家都係好似懷有一顆嘅理想之心去揾，因為其實秋葉原太大啊，你去揾自己想要嘅玩具，即係譬如我去咗秋葉原，即係應該都有六七次啦，即係呢幾次去日本嘅經驗啦。有時真係譬如我見到一隻玩具，我好想買，不過咧我就又係喺度度下度下又唔買住咁算啦，然後再行另一間，行咗五六七間之後，諗一諗都係要買嗰隻， 揾唔翻， 揾唔翻嗰間嘢。 哦，不過係㗎，有時候真係會遇上呢啲狀況，同埋或者係揾玩具，你想揾嗰一件嘅玩具，究竟會唔會有咧？嗱，呢一個都係一啲巧妙嚟嘅，轉頭翻嚟可以講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如果讲到去日本买玩具，其实我都讲，因为佢哋个系统好，有啲铺头咧，直头将佢哋有嗰啲 product 嘅清单咧，会摆上网噶嘛，即系等你咧可以唔使白行噶嘛。咁当然有啲即系可能系比较小店一啲啊，或者一啲专系卖中古嘅话咧，咁你就要去碰运气啦。 同埋你直情去日本买一啲中古嘅玩具咧，即系有时我哋即系有系买玩具都有啲俗语话验尸官啊嘛，验到啲玩具话，呢只有滴堆瑕疵，我唔要。 直觉杀手嗰啲咁样。 直觉杀手。咁但喺日本咧，其實賣中古玩具咧，佢哋有特別兩三間嘅大型啲嘅玩具鋪啦。佢哋其實賣中古玩具都會直情分埋 A grade、B grade、C grade 同埋 D grade。 即係等你可以知道自己你買。咁當然個每個 grade 嘅價錢亦都有差別啦。 係啊，即係哪怕你見到佢嘅 A grade 係寫住係中古嘅，但係其實即係 新嘅冇乜分別咯。 因為我都有買啊嘛 ，A grade 嘅中古啊，一拆開嚟睇咧，其實真係幾乎新嘅一樣。但係嗰個價錢咧係真係2000+ yen 啫喎。係啊，咁。我都今次係幾獨獨嘅，因為其實有一部嘅動畫我係唔識嘅，我唔知阿鳳識唔識啊。叫 我識嘅話，你哋會點？ 我會好笑， 我會欣賞你。 O K， 咁係咩咧？ 叫做 K on 輕音部啊。哦，咁其實 阿鳳知唔知啊？ 阿鳳知唔知啊？ 真係唔知。 係，其實我反而係問我哋嘅一台另一位同事伍欣琪啊。 哦， 佢知道啊，反而 我都知啊呢一個。 因為你唔知，其實全台最獨個。 你咁樣話你嘅好姊妹同事嘅？ 唔係啊，呢個唔係啊。Kenny 话欣赏啊嘛， 我又唔信你，我又唔信佢识 Monster Hunter 啦。 唔系嗱，头先 Kenny 话如果识嘅话就值得欣赏嘛。咁我呢位姊妹识嘅嘛，咁系咪应该值得欣赏啊？ 我系欣赏佢，不嬲都系收埋心入边欣赏佢噶。我仲要对住佢。 唔系，咁你讲下究竟系咩嚟嘅？ 四， 唔系其实咧，系咩嚟我都唔系咁清楚噶。咁但系个重点， 咁 你 个女仔靓，所以我就唔觉意买咗啦。 系，其实咧，我 唔咁激动。 我买咧就并不是因为嗰五位嘅女主角嘅， 又系五位。 系啊，有五位啊，其实我数到有五位。 其实他们一队的即是玩音乐的乐队，是啊，有弹吉他，有弹 bass， 有弹 keyboard， 有打鼓的。 是啦，而我买的就是他是六寸公仔的系列啦。咁阿乌格伦大概都 get 到啦，点解我会买但我唔识啲女仔呢？是因为他入面那些。唔关事， 纯粹因为女仔。 我唔系咁肤浅，是因为啲乐器啊，佢其实。 一定是因为啲乐器啦，系 真系啲乐器嚟啊！我冇讲大话， 我知你 系啊，我知你 冇讲大话， 好中意音乐噶， 系啦， 我好中意系啊，文青嚟噶嘛。 因为佢嗰五盒入边，你有两支吉他，有一支低音吉他，有部琴，有部鼓， 系 咁， 同埋五个学生妹， 嗰五个都系其次啦。 哦，系啊，原来 我真系将嗰五个嘅学生妹妹咧， 收埋咗 喺心底入边。 唔系，我直情其实我上次去即系。去旅行我都有買翻嚟嘅，買咗兩隻啦，又係買完之後我係問阿伍欣琪，我話不如咁啊，你答到我係 K on 輕音部，不如我送俾你，我真係唔要啲公仔，我就係要啲樂器啊，我唔想掟玩具，我覺得掟玩具唔應該啊， 係好嘥， 好嘥啊，跟住我都問，我直情係捐俾佢，捐俾伍欣琪，但係佢唔要嘅咁樣啦，係啦，咁所以今次其實我都買咗就係呢一啲嘅公仔，就是、想儲一啲都係六寸公仔嘅配件，咁同埋其實我都有行到，因為秋葉原有一間嘅店頭咧叫做 秋葉原扭蛋會館之類咁嘅名啦。嗯，入邊係有過百部嘅扭蛋機。 係，哇！你係咁抽蛋喎、 啊？我去睇多，其實我本來真心嘅，我諗住係抽一个扭蛋俾你嘅， 但系你冇抽到就唔使讲。 唔系唔系，你啱讲先，你啱讲先。 谂住啊， 唔系唔系，听我 讲 先。 谂住， 讲咗就气气啊！真系， 听我讲埋先。点解我唔抽呢？因为我惊。 吓，惊咩咧？ 因为嗰部扭蛋机咧，佢系已经你 平时有毒嘅。 我哋会望即系窥探下，哦，扭蛋机入边有啲咩扭蛋啊？个招子系咩嚟噶嘛？ 系。 佢嘅扭蛋机咧有两部嘅，我见到。 系。 黑色嘅纸啦，封实晒噶啦。 系。 日文字唔系咁识睇啦，汉字睇到嘅。写住恐怖，咁而另一部咧都系写住恐怖，但我后屘忍唔住用 Google Translate 咧就即系影相 check 下啲字系讲乜，咁咧佢就系写住恐怖同埋比较恐怖。 但系你应该要抽，我好想知佢嘅咩。 嗱，我本来系真系谂住抽噶啦，但系 唔 系啊， 听你讲嚟仲 唔系啊？个重点位点解我唔抽咧？因为我谂住抽嘅时候，我前面有一对情侣抽，个情侣抽咧，佢就系抽咗一个冇咁恐怖嘅。200 yen 嘅，咁佢抽出嚟嘅时候咧，我个重点点解我后屘唔再抽俾你咧？因为嗰啲扭蛋盖咧，咪有啲通窿位嘅咧，有啲气孔位噶嘛， 你睇到系咩咧？已经 有条竹须突出嚟，你知道我最惊曱甴噶嘛？ 我应该都系嗰啲嘢哦。 跟住系嗱，跟住嗰对情侣系即席，个男士咧系好威咁啊！我开咗佢啦，佢系讲国语嘅。 咪住先，嗰条 街， 咪住先，嗰条竹须当其时系识唔识喐嘅？ 我谂又唔会识喐， 咁又冇咁恐怖，唔识喐嘅。 可能你抽恐怖嗰边系识喐嘅， 可能系咁都唔出奇。 唔系，咁就系见到条竹须突咗滴出嚟，系因为啡色而觉得系曱甴，然之后个男士亦都即系好似好逞强咁，好威风咁啦，就我开咁样啦。 你唔好好似咧，人哋真系开咗嘛，咁样真系威噶嘛。 都系嘅，其实佢开嗰下咧，佢攞只曱甴出嚟咧，佢系直情摆上个手心嗰度啊，曱甴啊咁样啦。 哦，即系都系曱甴嚟嘅。 系曱甴嚟嘅，咁但系就因为嗰下我唔敢抽，因为虽然我唔开个盒，咁但系我见到条竹须我都唔敢掂佢，哪怕佢一只玩具曱甴。 系 咁，然之后咁我都喺度望啦，咁喺度即系喺隔篱睇啦。然后都隔咗一阵，因为我都有睇下有咩扭蛋抽嘅。走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勇士，佢就抽较恐怖的扭蛋机。 系 OK， 咁就抽出嚟咯。 即系你都有睇到嘅。 我有睇啊，因为我临走嘅时候见到有人抽啊，真系。 咁较恐怖系咩咧？ 我想讲较恐怖个扭蛋咧，佢真系个扭蛋大啲噶，再即系一嚟 大只， 系大只仔。 大曱甴， 大只啲扭蛋噶，同埋因为咧，我都发觉有铺瘾，就系啲人中意即刻会拆扭蛋，因为即系呢一部机特别啦，又过瘾啲，我想睇下系咩嚟啊嘛。咁佢拆出嚟咧，就反而唔系咁恐怖嘅，系一个你当我哋万圣节会玩嗰啲嘅人皮面具咯。咁佢得个下爬，咁个下爬系即系你见啲有啲血啊，啲牙系有血啊，僵尸牙咁样。 即系讲到咁耐，我都系唔系好明。点 解你唔扭俾佢？ 系首先你冇抽到， 同埋抽俾你， 大抽嘢出嚟， 系啦， 就话俾我知我点解唔抽俾你。多谢你今日分享我咁好咁感人嘅故事俾我听， 太惊 朋友啊，真系 好朋友啦。唔系我都系总结就系呢一部扭蛋机最恐怖系咩咧？ 系 就系个价钱咯， 同埋 200 yen 同500 yen， 但系抽过呢。 但系头先个成个古仔嘅重点，佢话行埋去有好多扭蛋机， 系啊， 佢又见到两部想抽俾我，但最屘系冇抽到， 冇抽其他嘢俾你， 嗰啲亦都唔谂住抽俾我。 唔系同埋 朋友 个结论系，大家而家知道江建聪最惊系乜嘢啦？ 咁点啊？即系慢慢放翻喺台面啊！ 明明系应该冇咁恐怖嘅嘢咧，佢就觉得恐怖。 系， 即系证明其实佢真系好惊曱甴噶。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